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各位好，我是林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歌跟您一起分享到的是李克勤，这是李克勤在2009年年初带来的作品，也是李克勤这么多年的音乐作品当中少有的中国风。这首歌的作曲是方大同，而作词是林若宁，所以小调柔和了淡淡的 R&B 以及相当工整和富有意蕴的歌词，让这首歌充满了诗意的味道。 从沿住在眼角都跌下来，今天该要对我那眼泪喝彩，能让我证实我曾经这么深爱，得到的满足大过悲哀。从明白没有你也有未来，终于相信我也有气力放开，想再偶遇你，仍舍不得感慨，漆黑的背影也有光彩。从怀里答谢你，用当天春光比剩下明媚，没有终此生的运气，都不必再讲对不起。 刚这首歌是来自林忆莲，叫做《对不起，谢谢你》，这是粤语的版本。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旋律很熟悉，因为它还有一个非常有名气的国语版本，就是林忆莲的《失踪》。接下来大牌主打歌，我们要跟你听到的是黄凯芹的《晚秋》。晚秋是1988年的歌，那个年代的音乐人也许创作的时候可能会离功利太远，因为那个年代的音乐人都并不是为钱而创作，或者说因为创作而得到多少名利，所以这首歌据说当年拿到的稿费不过仅仅是150块钱而已。他的首唱原来是广东的歌手陈汝佳，后来到了香港歌手黄凯芹手里成了晚秋。香港的唱片公司的编曲水准是当年的内地音乐人没有办法来进行比较的，所以这首歌进行了重新的编曲，而且歌名也更改得更为雅致一些。 曾停留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

纵是爱与也好，不需发表。曾为你愿意，我梦想都不要，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这段情越是浪漫越美妙，离别最是吃不消。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脸，要就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浮尘浪只印照，哪会没有思念，你我相 讲不出再见，是来自于谭咏麟1997年的作品《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老歌是来自于姜育恒，这也是姜育恒在加盟到飞碟唱片的第一张作品，所以这首歌就是在这样的慎重的心情下来完成的。他试图来延续姜育恒已经受肯定的个人风格，同时也要把握当下那个时代脉动的音乐特色。这首歌是《驿动的心》，同时它也是叶倩文著名的那首《祝福》的国语版本。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驿动的心已渐渐疲

始终只愿倚着窗，窗外只见春光。 如果说普通的版本是可以突出歌手自然的声音，那么混音则加强了音乐的效果，强调各种乐器各种声音的美感和立体感。所以刚刚我们从这首歌里甚至可以清晰地听出吉他是在哪个方位，而鼓点又是在哪个方向传过来。黄莺莺这二十几年来，她的声音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或悲或喜，或前卫或古典，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时间和地点，听到他撩人的歌声，就有一种觉得庆幸的感觉。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歌是特别为你准备的。接下来我们要带你听到这位呢，黄耀明。 害怕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越未来的东西，我越不可碰。历史再重演。 悲剧重演，我的命中命中。 再重演，寂寞繁嚣城中，没理由相恋可以没有暗涌。其实我再去爱惜你又有何用？难道这次我抱紧你未必落空？然静候着你说我别再用神。我都有预感，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然后睁不开两眼看命运光临，然后天空又再涌起密云。 这首歌叫做《暗涌》，至今为止让我们记忆最深刻的一个是黄耀明的版本，还有一个是王菲的版本。如果说王菲的那个版本是把悲伤隐藏起来，那么黄耀明的这个悲凉呢，则是有一种非常浓郁的惆怅的味道。后来呢，香港的音乐人林一峰在他的演唱会上也演唱过这首歌。有人说这首歌王菲给了他躯壳，但是黄耀明却给了他灵魂。所以我们说电子音乐是迷幻的，是妖艳型的。大牌主打歌，接下来我们听王菲《蝴蝶》。 嘴唇还没张开来，已经互相伤害，约会不曾停下来，就不想期待，电话还没挂起来，感情已经腐坏，恨不得你是一只蝴蝶，来得快去得快，给我一双手对你依赖，给我一双眼看你离开，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 离开，等不到天。

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朱大哥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朱大哥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 大牌朱大哥，我们为你做的选择是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大牌主打歌总有一首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各位好，我是林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算是王力宏的第一张完整制作的专辑当中的作品，这是在2000年发行的专辑，从99年王力宏的创作大概40多首的歌曲当中最后筛选出10首，而他的制作期也超过了一年。所以呢，这张专辑当中处处可以见到王力宏对自己音乐作品的用心。当年那个受过正规的古典爵士乐影响的年轻人，让这张整张作品充满了浓厚的学院派的气息。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过去不寂寞想，时间在逃亡，悲伤还在原地翻，我将你装备带叫成混乱。 去我眼里